春天。 把希望不改观，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早晨阳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我有个小伙伴呢，国庆是没有出行计划的，就打算在家里面好好的陪陪爸妈。我一个朋友呢发了朋友圈跟我分享了一下他的经验，说假期呢把狗狗留在家里面让长辈照看的话呢，会胖成一只假狗，把我乐坏了。人也是这样哦，千万不要吃太多 我的冬天。

这样一首歌曲由金泽南、郑胜和许光三位实力派的音乐兄弟共同演绎。金泽南也就是阿南，是著名的前阿里郎组合的队长，许光是阿里郎早期的启蒙老师，而郑胜是 CCTV 当年评选的歌坛十大新人之一。这三位实力唱将首度合作，在民族音乐基础上，以全新的编曲加上极有底蕴的演唱技巧和风格，深刻诠释了中国风。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独树一帜，一鸣惊人。琵琶与今夜家乡月可亮收录在了刘同的第一部诗词集《为你而来》当中，主要表达了在外奔波的游子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之情。秋天是一个有关于月亮的季节，等到再一次度过月圆的时候，我想就是在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也就是到了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中秋佳节了。本来北京的秋天就特别的短，而今年的秋天来得尤其的晚。还记得去年的秋天，也就是在十一期间，仿佛一夜之间就感受到了秋日的萧瑟。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远离家乡的人们更是如此。而在这样的秋日，当中秋佳节临近，夜晚华灯初上，月亮高挂枝头，你是否会想念家人，想念故乡的那一轮明月呢？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主播亚威，听到这首歌曲《琵琶语今夜家乡月可亮》。 在路上看风来雨去，更像爹娘，无以为报却牵肠，泪我成两行。在眼望看明月，何处可照家乡，家乡的月亮，可转心温柔我爹娘。路漫长夜漫长，好思量，月落思量月愁长，再向前方白发长，爹娘可盼我归乡。青石巷炊烟里迷蒙作水旁，水中涟漪醉船桨，消散远方。人世一晌，像那起电话晚上的亮，今夜家乡月可亮，桂花可赏。今夜家乡月可亮，桂花可香。 太阳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早晨阳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

雄和美人那肆意过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家又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像过天仙，她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她没道理爱上我，雄和美人那肆意过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家又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 其实你错了，我爱你。 不知道大家的国庆计划是什么？我的国庆计划呢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都在家睡到自然醒。有一样的计划的，请举手。 收起了笑容，似乎想提醒我些什么。电视喃喃自语着，为什么我却变得沉默？永远都追不上那些人，那是无消失的速度。说到爱，如果你感觉到寂寞，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怀疑幸福的存在，那瞬间其实早就拥有。多盼望有一段旅程白

放假的时候呢都在长肉，这个时候如果你放假偷偷健身的话，哇，那上班的时候效果就会非常的好了，腹部马甲线啊，什么侧腹人鱼线之类的通通亮出来。有的人是国庆不出游，七天胖成球，建议大家还是要坚持运动哦。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非得等春天远了，夏天才近了，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唱歌的夜晚，祈愿了我的爱，诉说的太缓慢。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 说月收入3万的话呢，可以考虑低端欧洲游；月收入1万到2万的选择东南亚游；月收入低于10000的呢，要选择国内游；月收入低于5000的嘛，就是选择省内游；月收入低于3000的呢，就选择郊游好了；低于2000的选择实用游；低于1000的选择梦游。算了，还是在家玩手游好了。祝大家这个长假不管怎么过，都过得快快乐乐的。 教主，我有一本一道是爱的秘籍，失恋多次的你是否已经没了信心，要怎么一开始要再对你死心 塌地，什么都可以丢，但别把爱爱爱丢了，怎么会有爱生恨，你就快变成 hater， 你的云为了什么变得黑的，你累了吗，冷血动物只是比较衰的 old 的爱在哪，爱 何变成爱，快把仇恨变成爱，爱的魔术就像鬼斧神差。 It's so easy L-O-V-E， 再多一点的关心，爱不能只是句口头禅而已。 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十全十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等你。 爱的故事就像你生病时照顾你的护士，没有爱要如何度日，我们爱十个数字，一到十，或许不止一到十，其实爱腐蚀即是何必的良辰吉时，散播快乐散播爱，爱要及时和仇恨收败，有时候难以启齿，但还得说出来。爱有很多种，爱做很多梦，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痛，但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哦， 都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 Love Dramatic， 唐教主我这一本一道是爱的秘籍，散发你的魅力，给你飞一般的自信， Bling 的 Bling 的，每个男生给你目不转睛。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十全十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等你。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就这样的不分离，十全十美的爱情，从一到十等于我等你。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One for all, all for one。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come on，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没法去放弃的，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 对于企业来讲，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发心，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是一名小学英文老师，我觉得经典是历经时间的沉淀而又超越时间的一个作品，一个事件，不管过了多久依旧历久弥新，就是经典。我觉得张学友的《你最珍贵》，林俊杰的《江南》，周杰伦的《七里香》都算是经典好听的歌曲。 我所理解的经典呢，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岁月，都依然在你内心深处有深刻的印象。我心目中经典的歌曲，比如《当爱已成往事》。 我觉得经典就是经久不衰，很多年之后吧，就是无论你想到的、看到的，都觉得它是无可替代的。费玉清的那个《一剪梅》，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儿童时代的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都是百听不厌。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从未来我看见树梢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有你更精彩，跟着我别走开，他需要你的爱，早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 房山区旅游委提醒您，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去往十渡景区的车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尽量避开每天9点到16点的出行高峰，错峰出行，请注意行车安全，祝您旅途